虽然我眼不见雨后彩虹，纵然我眼不见云上太阳，我心仍然相信祝你与我同在，带领我生命每一步。 有时艰难空气领导我，有时狂风暴雨助我起路， 但我总不疑惑，心靠你的大能，我心比安稳不动摇。我愿 带领